嗱，謝偉全佢得票啊，1700嘅啫，都係。 哇，其實真係好少班人喎，其實可控性好高，即係等於一個區議會，喂，區議會嘅人數多過佢啦，其實。 係啊，你咪睇下譚文豪咯，3600幾票落選， 咁其實係好可控喎，其實係。 係啊。 啊，咁講下其他啦，即係你嗱呢、這個係難啲啦，呢、這個就。 係啊，喂，再講旅遊界個個都以為旅遊 界。旅遊界就阿戴耀廷冇講過嘅，就冇提過。咁佢除咗呢个之外，咁佢医护界其实我哋不即係其实已经有㗎啦，咁你係箍票嘅啫，其实我諗係。 係啊，咪再讲医学界里面咪就係你喺医学会面有条表，有条选装同埋表决嘅会员，其实咪有卢宠茂嗰个 level 嘅人。 係係。 咁嗰个 level 嘅人固之然有卢宠茂，亦都会有蔡坚。 咁而家系李国麟㗎嘛，係咪 係咪嗰个系梁家楼。 梁家楼梁家楼。咁梁家楼其实都唔可以叫完全建制。系啦，起码即系喺政改嗰阵时，佢都系否决嘅，系。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即系平时你话议会抗争嗰啲嘢咧，你就唔使指预佢一份啦。 嗯，吓、 啊， 咁梗系啦， 系 大佬医生做咗廿几个钟头，你仲叫佢抗争，黐线， 系真系黐线，其实 系。 系啊，咁仲有咧？ 仲有嗱，你睇下啦，呢一个就先。哇！金融服務界， 金融服務界呢個真係好困難， 使諗啦，使諗啊，大佬。 唔係咁，但有一班人真係叫私言財進，就想真係想挑戰嘅，其實係即係係啊呢啲啊點樣咧？ 喂，你 個資格係 財進想去挑戰，但係問題 唔係其實唔係我諗，其實佢哋呢班人咧，就係其實係想司法覆核又好，即係其實或者用制度方法，其實係想擴大嗰個選民基礎嘅啫。其實 嗱、 即係你見到就係話其實保險界佢就做緊呢樣嘢，其實 係。係啊，但係問保險界一間再講啦。但係你講緊金融界裏面，喂，佢講到明銀行業條例裏面，喂，所指嘅銀行啦，呢一啲受限制嘅牌照公司同埋接受存款嘅公司，全部公司票嚟嘅，你唔係咁容易 咁公司票 去攞票嘅喎。系啊，所以你咪见到 公司票都系建制票啦，你当系。 系啊，你见到张华峰208票，仲衰过区议会。 哇，208票， 系 衰过区议会落选嗰啲啊。 系啊， 吓，即系仲衰过咩嘅？ 我冇嘅，咪多过刘家雄咯。 系 啊 ，OK， 吓，咁跟住咧？ 跟住嗱，你再睇落去啦，嗰、那个体育演艺同埋文化出版界，嗱炒炒先啊！呢、這个真系喂 马逢国咯， 马逢系啊！我睇到马逢国同埋新论坛啦，我再睇翻佢嗰个资格，喂里边完全又系唔知政府特定注册团体 系 先至俾你入到去，即系话如果你好似阿细娘咁样，喂我整间上书局，我唔可以咁简单就选到马逢国噶。里面仲有一大堆嗰啲特别注册要求先得㗎喎。咁亦即係话喂呢个界你听落去就好似好开放咁样，实际上咪又系小圈子。 咪当然小圈子。即係你嗰个制度系咁样啦。咁但你见到就係话而家18专团呢，我见佢分别都想做一样嘢，就係话透过社运，即係半社运嘅方式，就係、是、希望可以即係聚集到一啲市民嘅支持，其实系将呢啲公司票啊变成个人票，好似见到私人财进咁样，我见佢即係个 page， 佢自己都即係做咗一个，即係佢话自己会喺呢、這个中环郊野广场嘅行人天桥嗰度摆个街站，叫人即係签名支持呢个立法会喺呢个金融界别即係争取呢个个人票咁样。咁 金融 即係你话你话争取啲即系个人签名咁样样，喂，呢个真系好，呢个当然系非常之困难。 唔系，同埋你谂下， 如果即系可以个人签名系得嘅，咁即系你港大都唔会话有个即系李国章喺度坐落嚟啦。 系啊，你再谂下，你咁样做咪即系恢复翻当年嘅新九组，当年新九组呢啲咁嘅嘢，咪即系将成个功能组别开放俾 喂，咁唔系咁，都唔系咁讲，即系你如果你讲，即系如果真系讲抗争嚟讲咧，即系你话要议会夺半啊，即系呢个新九组其实。喂，真係有新九組俾你行，呢條路俾你行，你都要行㗎喎。 係啊，係新九組呢條路已經係最易嘅，但係問題、你諗下當年共產黨諗都唔諗，即刻cut整立法會 cut咗佢。咁係，咁係，咁佢係即 係係變相直選。新九組有一個咧叫咩個人服務界，點解大佬個人服務好鬼闊㗎喎？一流一都係個人服務喎、啊，大佬。即係其實你最大鑊就係因為佢呢、這個，因為其實新九組佢嗰、那個方法咧。系即系